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？ 天了，音乐低声了，我的心开始想你了。

闪烁、yeah、它是活泼，时而又沉默，让我忍不住想对它说， 那是因为爱不受烦恼。